错。 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 为何唱着这首歌，为怨恨而分手，问你是否原谅我。 也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 太多，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消失在我心头。谁曾经提醒我，我的爱没有把握，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 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你真是精彩。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新年969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银奇。新修订的企业年金办法自近日起正式施行。企业年金办法不仅适用于城镇各类企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其他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日前联合发布了2017国家中心城市发展报告，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居前三位，之后依次为重庆、天津、武汉、成都和郑州。自两个星期前菲律宾马蓉火山开始喷发岩浆以来呢，附近餐馆和酒店推出特色火山熔岩冰淇淋，还有酒店推出火山景房，客人推开窗户就可观看到远处的火山。尽管苹果公司总是强调印度市场的重要性，但苹果手机的一些核心应用如苹果地图以及 Siri 在印度有些时候会出现状况，导致无法正常使用。北京朝阳区潘家园街道将新增500个机动车停车位，并能集中停放非机动车300余辆，可缓解周边4个小区居民的停车难题。北京市春运期间加大运力保障，确保客流高峰时段加大运力，确保机场、火车站等客流集中区域的运力保障。国内首部动物拟人合家欢喜剧《麦冰冰之夺宝联盟》正式上映，很多小朋友和大孩子纷纷到电影院一睹为快，在欢笑中共同感受童真。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要像无尾熊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你不要学老伯的利落，专顾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 笑寂寥，心太高到不了，明月照路迢迢，人会老心不老，爱不到放不掉，忘不了你的好。看似花飞花舞飞滔滔江水留不住，一身豪情壮志也傲骨，原来英雄是孤独。江湖笑， 江湖笑， 爱逍遥， 爱逍遥， 情或笑就爱到，仰天笑， 仰天笑， 却忘了潇洒如风轻飘飘。江湖笑，恩怨了，人过招，笑藏刀，红尘笑，笑寂寥，心太高到不了，明月照路迢迢，人会老心不老，爱不到放不掉，

上火把迷人多沸腾，耳朵听见的颜色重新定义的规则，没有闪过的雕琢也有珍贵颜色，全世界旋转不停，我在世界中心，一切好安静，听我的声音， 草根上红浮云，谎言装点爱情，欲望的降临，外套渐渐黄金，一阵地先收集，燃烧成灰烬，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一直陪伴你在开车路上的爱音乐 DJ 银奇。临近农历新年，也就意味着2018年春晚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了。今年的央视春晚节目呢，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就像每一年春晚一样，媒体很难打探到春晚内部的重磅消息。但是网传那英和王菲呢会再度合体演唱歌曲。时间弹指一挥间来到2018年，所有关于98年的回忆都已经变成20年前的回忆了。相约98这首歌呢，是由靳树曾和萧白合作，特别为王菲和那英创作的歌曲。一夜之间呢，这首歌被红遍了全国。这首歌那英和王菲联手表演的现场记录就有3次。首次登上春晚舞台的王菲，那时候扎着哪吒头，而那英呢穿一袭白裙，干净利落，两个人一起成就了这个值得被细细回味的经典表演。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再回味一下吧。 快让我们拥抱拥抱，

I'm sorry.

你的白纸我来信手涂鸦，没有什么比青春伟大，今天王子明天变成青蛙，只要有说法不用章法，结了果的大树何必开花，谁在树下追似水年华，你一个人害怕我就把你带回家，你说这个世界声色犬马，我说不如炎亚当夏娃，你的习惯我的绿豆芝麻，躺在太阳下一起发芽，不管是个修女还是喇嘛，谁都难免会中毒的瓜，你跳你的恰恰，我唱我的啦啦啦，洛丽塔四十岁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一直陪在你开车路上的爱音乐 DJ 英奇。最近这几年呢，很流行老剧新拍，像是《寻秦记》《流星花园》等等。像《新流星花园》自从宣布开拍后呢，话题一直不断。虽然启用的都是刚刚出道的小鲜肉，但是在话题和热度上不逊于当年的 F4。《新流星花园》由偶像剧之母柴智屏监制，《小美好》里的元气少女沈月饰演山菜。而道明寺由王鹤棣担任，人气很高的花泽类呢，来自台湾，是柴智屏经纪公司旗下的艺人。虽然新剧让很多人期待，但是唯有17年前的《流星花园》是一代人的青春，让人忘不了。

96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90%的北漂从业者表示，有房有车是在北京立足的唯一标志。于是在说，一起聆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爸爸的选择，听王胜帝讲述他的创业故事。 今年999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爸爸的选择 CEO 王胜帝，很高兴做客999老板说。爸爸选择是一家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日化科技公司，我们现在主打产品是纸尿裤拉拉裤，后期会上大日化产品，比如洗发水、沐浴露。另外我们在日本也有研发中心，我们产品已经覆盖中国、印度以及在美国市场也有销售。 说到爸爸的选择，王胜帝先生显得非常兴奋，透出了一种创业者必有的积雪特质。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他在过去2年当中所收获的每一次成功，尽管有一些桥段在未曾亲身经历的人看来真的很难引起共鸣。 2000年进入北大读化学系，2004年毕业，在国企工作了半年多吧，后来自己创业，做过很多东西了，比如说像那个进出口贸易啊，跨境电商啊，还有包括这个生鲜电商啊，甚至这种智能存储柜，也开过小型的化工厂。后来就发现自己的商业知识是不太够哈，怎么办呢？就是后来我就想读点书吧哈，后来我就去长江商学院读 MBA， 读全日的 MBA 拓展班。读完一年之后去美国，第二年就在康奈尔大学又读了接近一年吧。读完之后呢，就是就像练功一样，任督二脉基本打通了。但是就是回国之后，当时信心也是爆棚的哈。但是最大的问题当时是读完书之后，大家也知道这个在中国读，在美国读 MBA， 也很花钱，学费就比第二生活费也很贵，第三那个积累几乎全部带尽了。当时就是回来之后可能一堆负债吧哈，一贫如洗哈。所以后来就有了这个卖房创业的这个想法啊。 为了创业，他将自己之前购买在位于北京二环的房子卖了几百万，和合伙人一起凑足了创业的第一笔钱。后来他开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事业当中。 我是现在比较成功的卖房创业者，我回国之后创业这边本来也要在融资哈，后来就发现嘛，你做产品嘛，人很多人不是很 sexy 哈，不是很性感，大家觉得你做一个东西哈，而不是做互联网的东西。虽然是在一个非常狂热的创业浪潮中，但是呢，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吧不是很 sexy， 就是我一笔子灰吧，然后也加上自己的投资人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受挫很多，然后我后来想想就干脆把房子卖了就创业吧。其实卖的过程中还是挺心疼的，因为有一个窝哈，我觉得这也是所有北漂人的这个梦想嘛，失去一个比得到一个这个10倍的痛苦的哈，所以当时安全感是缺失感很强烈的哈，是我其实也花了好久才卖掉，不是说卖不掉，是因为就是每次会找借口把这个协议撕毁啊，或者其实当时的感觉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有几个结果是让我难忘的，这人生中。第一个人生就是当我，考上大学那个时候，从河南考上北大学，拿了录取通知书那个时刻，还有是当我卖房创业那个时刻啊，我觉得都是两个让我难以记忆的时刻。 回首过去，我发现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房子纵然能给人带来资产升值的快感，但是却难以带来建立一番事业的成就感。但事实上，爸爸的选择在初创的第一年并不顺利，不管是产品的研发还是市场的推广，都遭受到了很多次的挫折。但即便是这样，王胜帝先生也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在考虑这个房子，年轻人，这个国家就太没活力了。什么才能支持国家强大呢？必须是实体经济，必须是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如果我卖房，我肯定能够成功；如果我连房子不敢卖，那么这个国家名字就没啥希望了啊！必须得有这么人，得有一批人能够有这个勇气哈。 房子带给北漂们渴望的安全感和稳定，但是却很难实现我们心底改变世界的小妄想。如果有那么一次机会，你会选择带来安全感的房子，还是放开手脚搏一把呢？999老板说，我是周周，人生都是波浪式前进的，也许你现在正处在人生当中的一个谷底，看起来有点糟糕，但是为了能攀上更高的高峰，这也就是必经之路，因为未来是全新的，它有无限种可能。感谢收听本期999老板说，我是周周，

三十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说清楚， 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 情有几分是温存， 还有几分是涩涩的酸楚。保持着孤独的温度，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 这就是爱，心里会糊涂， 这就是爱，能抛弃人生的脆弱， 我们真的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的就是自己不在身边的时候家里发生点事儿。因为对于出门在外的我们而言，家既是最大的盔甲，同时也是最大的软肋。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守护好它，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Me

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国家发改委表示，春运期间，铁路、民航、道路、水运将把失信行为纳入信用记录，严重失信将被联合惩戒。环保部通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一阶段目标全面实现，去年的全国74个城市优良天数比例为73.4%，比2013年上升了7.4%。2018年春运昨天开始，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晴好天气，武汉、杭州、宁波等地仍有积雪或结冰。国务院的日前指出，到本世纪的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最大内陆湖泊青海湖水位上涨40厘米，是2005年以来涨幅最大年份。30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以95后为新生代主力军的中基层求职者中，上海、广州、深圳平均月薪超6000元，广州、长沙、南京为薪资涨幅的前三城市。最近在央视热播的纪录片《香巴拉深处》一经播出呢，便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聚焦四川藏区的大型纪录片。未来3个月，包括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在内的西藏115家 A 级景区将迎来全面的免费，与以往相比，优惠力度前所未有。 风吹来的沙，穿过所有的记忆。 得我在想你。风吹来的沙，明明在哭泣，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 哭砂这首歌曲被很多女歌手数度演绎，而且都是重新编曲一遍一遍打磨的录音室版本。可能正是因为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产生的魔力，从1990年的黄莺莺到2010年的阿桑，风吹来的沙预言了分离。我想可能美好和痛苦总是相伴相随。下面的这首歌曲是讲述于那些年人们领悟的道理，来自于张艾嘉，爱的代价。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 爱真奇怪。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算了，回家吧。 像我一样在想你。